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星期三今日有 AI BB 班，我系小张张。 梁师傅孟强客家婆攜手巴宝令到你开心到呕喂客家婆、 oh yeah. 孟强难过美人关关关难过孟强都说要过过完都反转头再过过不到就夹硬过 即是怎样 总之佢最中意过美人关。 哦，你个美人关有几多个美人噶？ 佢扁嘴。 我唔系扁嘴啊，我眯埋眼，好攰啊，好攰 啊。来吧，死啦喂！ 好啦，早晨早晨，好天气警告咧，又系陪住我哋啊。31度气温，水力7%-76%，三小时嘅风骚白。 来吧， 嚟啊！天晴啊，两阵嘅骤雨间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讲声早晨，早晨。 是 I Know Karita 一首跳舞歌曲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嘅。早晨，早晨， 早晨， 醒未啊？ 醒啦， 好似 OK OK OK， 合咗一阵， 补眠啊！呢叫补眠， 补眠 差少少电啊！最好嘅保眠地方，你知唔知系咩啊？我以前咧，即系当唔揸车咧，喺巴士上面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咧，通常都系我保眠嘅时间。虽然有阵时咧，呢啲保眠系要付出代价，包括咧冚到咧落车嘅时候咧，我头系好痛嘅。你有冇试过啊？坐喺啲巴士，不停其实自己一路瞓咧，系知道自己个头冚紧埋佢嗰条一条铁嘅嗰时个巴士，砰，跟住醒醒，跟住再瞓翻咁样。你唔试过？即系嗰啲保眠。 有系好痛嘅，唔知点解嗰条铁永远喺呢个额头嗰度。无论你几高几矮，都系个 都系冚你个 头啊！ 我应该冇事。 唔系啊，你试下。 因为嗰张凳啊嘛。 我知道啊，唔知道啊，佢一定就住你个额头嚟俾你冚噶，系啊，咁咯。保眠我觉得 OK 啊，可以系 快叉， 快叉真系、 嗯。 不过而家咧，我自己觉得咧，喺地铁咧，我发现有两种地铁，你哋少搭地铁啦。有一种新嘅地铁，如果一卡位咧系五个人坐嘅，那个地铁。车厢咧真系好冻，比我哋平时坐啲真系冻啲嘅，所以你奉劝咧，大家真系要带件外套仔。 你讲紧系香港， 香港 不嬲系搭地铁又好，搭巴士又好， 有而家有啲新嘅车卡，那个系蓝色嘅、听讲系国内嘅车卡嚟嘅，那个我真系觉得好冻，系、啊， 即系个体感上觉得更加冻。 系啊系啊，所以如果你真系要眠嘅时候咧，记得嬲翻件外套仔咯，如果唔系咧就会冷亲。 会唔会为咗你要？保眠仲要因为你要搭嗰个公共交通工具，所以你要 带件外套 褛仔或者要带件被仔咁样冚住个肚系嘛？惊冷亲， 使唔使换睡衣？ 唔系啊，嗰件我将天然被仔都要带。 乜嘢啊？ 我要话俾大家听，我关心。 温馨提示。 唔系，我真系会觉得其实你香港有好多嘅地方噶，基本上我觉得冷气都系过冻嘅， 系啊，超冻啊。 譬如讲紧商场啦、啊、交通工具啦。巴士都係㗎，其實有時、 巴士真係凍，小巴都凍嘅。 間唔中有啲意外㗎。我咧，我係好似你咁啊，去無論知道自己要去一啲公共嘅，譬如百貨公司啊、戲院啊，咁啊帶件外套仔啦咁樣。但有一次夜晚去睇戲啊，依家夜晚喎，仲要係戲院通常都比較凍，但入到去覺得唔係好夠冷氣，我唔知道。即係我諗一間間戲院啊， 你係咪熱血沸騰啊？ 熱血沸騰，睇啲熱血沸騰嘅， 佢鴨鴨， 即係覺得哇，原來而家啲戲院都唔係好凍啫咁啊！ 一間間係啊，凍嘅，真係凍嘅。 咁啊，總之小心啲啦嚇。今日咧喺呢個網上咧睇到一篇咧，我覺得幾激勵性嘅，尤其是對於我。小弟咧由細到大咧有社恐嘅，社交恐懼症嘅，咁咧就怕陌生人啦，怕醜啦咁樣。咁樣講喺湖南有個男仔，對唔住喺湖南有個男仔咧， 佢一定講大話， 係啊， 可以談上 機，呢咪測方談咯，呢一啖談就測方 談，上天， 冇錯，邊個講大話就你睇，我又唔見我有談， 你日根據佢頭先講嘅嘢，你講一次睇下你有冇有談。 O、okay, K， 怕丑啦，我有社恐。 怕丑啦，我有社交恐惧症啦，我仲有 怕丑啦， 怕丑 啦，好惊啦，好惊见到人啦，好惊陌生人啦。系你测方系咪？ 系啊， 你讲嗰啲你唔系嘅嘢。 系啊，嗱，我测我专一啦，我唔中意撩女仔啦，我唔中意撩女同事啦。 嗱，佢冇事啊， 到你， 佢冇封喉。 好，到你。 嗱，我又高啦，我又靓啦，我转速又快，我唱歌又好听，我做嘢又好睇。嗱，冇事啊。 系啊，嗱，而家俾多次。机会你讲啊， 真系体无完肤啊！ 有有， 好， 我哋继续系。 唔系我真系嘅，我真系佩服呢个男仔，因为我睇见嗰个新闻形容佢所做嘅嘢咧，对于社恐人咧好难做嘅。嗱，佢细个有社恐啦，好怕丑啦，但系除咗呢个之外咧，最麻烦咧就系佢有叫呢叫漏口啊。 嗯。 我唔知呢一樣嘢其實係點解會有咯？我有細個時候咧，阿媽就教我：你唔好成日玩漏口啊！有啲人貪玩會玩漏口，你咁樣做。以前有個明星叫西瓜跑啊嘛，咁啊睇完之後咧，貪得要學佢玩，你唔好啊，跟住你改唔到啊咁樣。咁我冇學嘅，但我唔知道其實漏口呢一樣嘢其實。即系 day one 点解会有咧咁样？ 系啊， 讲嘢冇自信。 咁呢个男仔咧就由细到大都有漏口， 好似冇乜人漏口啊。 因为啲人唔讲嘢咁而家。 吓 你講得啱， 又可能 佢就封喉， 封喉 都唔講嘢。 係 OK， 唔識講嘢添啊，甚至係 咁佢阿媽咧就叫佢街市陪埋買嘢，就叫佢開口同嗰啲依個依我要咁希望從嗰個叫同人同人叫傾多啲偈，有時同陌生人啦，可以增加佢嘅自信。好啦，咁啊慢慢喺呢個怕醜嘅過程中長大之後咧。后来咧，佢忽然间有一个叮一声，想做法官。咁妈妈就话：，哇，呢个咧离你个梦想好远啊！因为咧，你嘅表达能力咧，暂时都真系好麻烦。 法官冇问题啊，佢如果要做辩护律师，律师先至麻烦啫嘛。 系、 但佢都希望改进自己嘅叫做表达能力啦，或者提高自信。咁、佢做咗一样嘢啦。嗱，而家社会上有叫 busking 啦，喺个街上面唱歌啦。佢就唔系。佢喺巴士上面演讲，咁、各位叔叔婶婶，即系佢介绍自己啦，讲自己嘅一啲嘅心理问题，然之后就我想同大家沟通下，倾下偈，随便一个话题去发表咁样，咁、得到嘅都系正面嘅鼓励嘅，即系 每 一 度坐低咧， 湖南内地湖南，系啦系啦，咁有一个节目好详细咁，即系做咗个特辑介绍呢个男仔，即系讲佢点样希望打破自己嗰个体能上 励志啊， 系啦， 即系好励志嘅个案， 咁我就谂啦， 好人好事， 对住啲陌生人。你企喺巴士無端企起身咁講嘢，你有冇聽過嗰個講法啦？叫小巴落車都唔敢噶嘛，有啲人。 嗱，啲人會叫咗阿媽噶嘛？ 正正 阿媽，前面有落。 點會？ 你有冇試過？我真係試過，我真係試過。 阿媽， 係啊，佢就阿媽。啊！前面有落，或者嗌其他嘢。 即系你想即系练咗个胆先开 嘅。唔系练咗胆啊！日你唔知点解你 就 叫 就系惊啦。 因为你通常大声嗌嘅都系叫阿妈帮我执杯水嚟，你咁所以你大声嗌嘅就变咗阿妈。 嗱，我 一次嗌我啊！我问过好多人都试过噶。 我有一次真系亲身经历嘅，我就响电台门口坐小巴落出去红磡嗰边。咁個小巴咧去到九龍城，啱啱聯合道頭嗰度，有個著校服嘅男仔，前面有落，好細聲，我聽到。個小巴冇乜人嘅啫，我司機梗係聽唔到啦，因為呢一個司機咁啱佢就撞聾嘅。其實我聽到，不過我覺得你真係太細聲，個小巴司機一定聽唔到嘅，我就冇幫佢，我真係冇幫佢。 衰啊你！你都知道佢一定听唔到啦，咁你 想 唔想帮佢？ 因为嗰个人 佢真系冇喺嗰度落，系咪？ 真系冇喺嗰度。 咁佢点啊？佢有冇即刻保嗌啊？佢有冇保嗌？ 佢冇。 哇！佢惊到咁啊！ 系啊， 你可以 一路去到好远，好远，好远，好远，好远。但我觉得咧，如果我帮佢咧，佢都系冇用嘅。 唔系， 即 系 我唔系呢个人冇用。 你大声啲。讲多一次， 系、哎、呀，系 咁样鼓励佢啊！ 你应该提醒佢，唔系帮佢叫，系、提醒。 我嗰刻真系冇谂到啊！ 你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你少帮人 啊！原来真系啊！ 真噶，你少帮人，你就唔会谂到嘅就系话，其实你可以 冇响逆地而处、啊。 你会同佢讲，你就系话弟弟咁细声咧，讲唔到嘅，佢听唔到嘅，佢听唔到嘅，你再嗌多次，大声啲。 系。 跟住你。跟住我嚟，前面有啦。 跟住吓到司机即刻冻。 唔系，我真系佩服你。我讲真，我讲真，系啊。 逆地而处嘛， 系啊， 鼓励佢啊嘛。 咁你 叫佢 一路都冇落， 佢一路都冇落，去到有人截小巴上车， 佢只系跟人落咯。 系啊， 但系点解佢喺前边有落？喺前个站嘅时候，个你都唔帮佢。司机其实有人有落咧。 因为我真系我嗰一刻咧，我觉得系佢应该要挨有落， 即系佢觉得佢应该负责翻自己嘅落车。 我觉得系你嘅心地差， 唔系我差就敷衍。 心地差，你明知佢呢个站有落， 你多啊， 咁都唔帮佢，我一定唔会系， 我 一定系会鼓励佢叫 佢唔系一个单独嘅例子，可能即系好多人都有呢啲嘅叫做唔系好敢叫出嚟啊，或者喺陌生人之中。 喂，但系我觉得你小巴叫落系你自己嘅，你咁都唔够胆， 一声啫嘛，嗬。 同埋你嗌咗，你明知个司机听唔到。 嗱呢样嘢，我觉得冇话你觉得 系 佢应该做到嘅， 系 佢系做唔到，佢就 系 做唔 到 啫嘛。但系你喺嗰刻嘅时候，你有咁样嘅机会见到佢嘅时候嘅话，你应该要企出嚟帮手。 你讲得啱，我真系觉得你讲得啱嘅，我会记住啦。下次我会， 我真系好嬲， 你又瞓一阵。 我覺得喺邊條路線？你話俾我聽。我覺得你應該要去再重新睇下，可唔可以撞到呢一個細路仔？跟住你要幫翻佢， 或者呢個細路仔今日已經 唔係 幾耐？幾耐之前啊？幾耐？ 好耐啦！ 我覺得已經唔係細路仔啦。 即係以後唔係一年啫嘛，一年之間突然間由細路， 你話好耐之前啊嘛？ 唔係，都係咁上下啦。我覺得。 应该就系话，如果真系再有人嗌落又落，司机听唔到都要帮帮。 梗系啦， 好， 梗系啦， 真系佩服。 你唔系成日下下都要佢嘅就，我一定要直接面对呢个咁嘅情况。但系个问题系，我觉得嘅就系，你都可以喺帮佢嘅情况之下嘅话，你睇下可以点样练大佢个胆。 嗯，冇错，好似嗱呢个男仔咧，即系讲翻个第七里面男仔咧，佢自己有个佢嘅主动性啦，喺巴士上边企起身。即系同大家讲嘢啊，即系自己介绍自己，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几难做得到。 对唔住，我想问你，你呢一个系咪一个一个电视节目嚟噶？ 一个电视节目 cap 翻出嚟嘅一个新闻，即系讲 咁我就 有保留啊。 系啊，对唔住，即系我有少保留。 因为我都系希望呢种行径可以鼓励翻一啲社恐嘅人。如果即系有一日你觉得自己都系需要面对多啲陌生人咧，可以试下用不同嘅方法。其实去街市或者买嘢嘅时候要多啲讲嘢，已经系一个几好嘅练习。因为同陌生人讲嘢咧。对社恐嘅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你去茶餐厅嗌嘢都已经系一个锻炼嚟嘅，系啊。 我去茶餐厅嗌嘢，我只系有选择困难症，我冇社恐，我真系觉得我又想食叉烧汤米， 咩都想叫 榨菜肉丝， 一齐来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丫海难事件，其中两个死者家属早前入禀高等法院原讼庭，要求召开死因研讯被拒。家属认为案件关乎公众利益而提出上诉。上诉庭颁布书面判词，裁定家属上诉得席，下令就两个死者召开死因聆讯。两个上诉人为死者梁家杰的家属梁淑玲和死者赵少琼的家属赵炳全，答辩人是死因裁判官。上诉方认为原审法官高浩文没有考虑海员行业惯例和检验船只标准等系统性缺陷，而且涉案新证据，例如南丫四号舱壁冇安装水密门，海泰号船头以钢片加固，海员长时间工作，海员轮班安排等情况，独立调查委员会同运输及房屋局内部调查等报告都未有触及，希望新证据可以在死因研讯中公开披露，协助达至正确裁决。港区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日前联署，希望内地海关总署取消俗称黑马的健康申报表。有份联署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因应现时已经疫后复常，希望内地当局适时检视有关措施。李慧琼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早前他曾经以个人身份向内地提交意见，亦都曾经寻求中联办协调，但是进展不显著。他说香港长者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有困难，而内地关口的网络未必稳定，可能无法生成二维码。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昨日表决，决定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职务，并且由王毅接任。李慧琼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央因应实际情况作人事变动，最重要是有合适的人出任有关位置。照顾者支援专线九月推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江玉欢话，最关注专线的服务质素，期望能够提供紧急辅导、协助和资讯给照顾者，照顾者最好可以获得即时的对接服务。对于紧急情况下，外展社工队会在60分钟内抵达。他认为如果没有即时危险，可以致电专线，但是如果是中风等情况就不应该等外展队，又认为当局宣传的时候要交代清楚几时致电专线，几时致电999，以免延误危急情况。团体照顾者平台成员黄佳音说，期望有关专线不单止支援照顾残疾和长者的人士，同时亦都应该包括儿童照顾者等人士，又期望当局可以按季度检讨专线的运作情况。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希望能够同新任中国外长王毅保持良好合作。布林肯在出访太平洋岛国汤加期间，讲到王毅出任新任中国外长的时候话，自己认识王毅十几年，曾经多次同王毅见面，希望能够好似过去一样同他保持良好合作。布林肯强调，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关系非常重要，这一点要从外交和接触开始，重新会同中国相关官员开展合作。对于被免去外长职务的秦刚，布林肯说这个是中国的主权决定。他说过去秦刚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时候就同秦刚相识，秦刚担任外长期间，两个人亦都进行了建设性对话，祝秦刚一切顺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和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22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31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6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32，跌7.2；腾讯控股340.6，跌4.4；阿里巴巴93.35，跌8；南方恒生科技4.12.6，跌5.8；美团133.5，跌3；盈富基金19.82，跌1；小鹏汽车59.85，跌5.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1.09，瑞士法郎0.865，加元1.32，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2669点，跌13点。港金报1830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53美元，卖出196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有宗交通意外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龙尾排翻去渡船街天桥咧近住碧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碧街对出。咁另外喺港岛区，香港仔嘅海旁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鱼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香港仔海旁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香港仔大道。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就系香港仔海旁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鱼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香港仔海旁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香港仔大道。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再重复多次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落翻观塘道啦，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另外啦，七行道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对出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楼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 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一段咧就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大涌道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封路重开，啱啱清理好啦。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我谂过噶啦，都系你翻去先。 点解啊？件事唔系解决咗啦咩？ 我而家有一个大胆嘅谂法。东北嘅嗰啲技术员工、工程师你都见过啦。将来我要起新钢厂，肯定会需要咁样嘅人才。我想带埋佢哋翻去。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晏昼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啊！咁啊，睇下新闻咧，马来西亚咧有一间度假村，咁啊，老板娘咧就因为嫁女嗱，首先咁讲咧，就呢个新闻令我谂咩？马老师啊，因为马老师以前咧做好多嗰啲制作啊，帮人搞 show 啊，咁样好多舞台效果咧，我估咧分分钟你都可能试过，例如话有冇放气球咧？ 有， 一定有啦，呢啲经常啦， 系咪先？ 第二样嘢有冇放白鸽咧？ 都有， 都试过嗱，放白鸽，放白鸽呢样嘢咧，唔知点解好似好和平啊， 系啊，叭叭叭叭叭叭， 好似好靓咁嘅图画。 一定要向高啲嘅地方放，如果唔系咧，危得滞咧，好多人会去执。 白鸽飞走佢去执啊，即系佢停咗落嚟就执。 快烧鱼噶吧？ 唔知啦。 哦，咁都唔出奇噶。 点会啊？ 有噶，会有呢啲人噶，系啊。佢将乳鸽同白鸽都系都唔上一样。 参加紧一个婚礼嘅时候，你放啲乳鸽啲，哇！ 婚礼点会放乳鸽？ 哦，你搞错。 唔系而家呢个就系婚礼啊。 讲紧噶咪就系话 马来西亚有个 系啦，冇做过啲咩嘛？ 系啦，度假村咁，因为个老板娘嫁女啊，咁佢就不如我哋玩下放白鸽啦，咁样又。 黐树放蜜蜂。 Honey， 你放啲蚁出嚟嘛？ 嗱，我有原因噶喎 ，Honey，Honey B，OK， 继续，唔好意思， 咁佢就放啦，放嘅就好开心啦。但系佢话点知道跟住咧，啲白鸽放完之后咧，一路停留翻喺嗰个度假村，做好多嗰啲叫做环境嘅污染啊，嗰啲粪便啊，等等。佢令我谂起乜嘢咧？我嗰时去过呢一个布吉岛有间酒店，唔知你有冇撞过呢啲咁嘅情况？好多酒店聚集咗好多。 嗰啲雀仔啊，大隻嗰啲。咁咧，佢因為佢嗰個食嘢嗰個叫做 lunch 咧，係露天嘅。啲雀仔咧不停飛落嚟食嗰啲人哋留低食剩嘅嘢，其實係好滋擾。甚至有時你食緊咧，佢都噗一聲企咗你台前面，走未啊咁樣，即係 唔係我唔覺得滋擾啊？ 大 係啊，我好中意啊！ 我中意我請佢食啊！ 我覺得啊，佢一路釘啊釘啊，好得意 啊！同埋個樣都要望望你。另一个头，另一个头咁 同埋跳下跳下跳下 嘅，我嗰时我中意噶， 我 嗰时候因为 OK 啊， 嗰阵时候我喺数码港翻工嘛，嗰阵时候我就系得一间快餐店啊嘛，有一间快餐店，佢又摆咗有两张台喺出边嘅，咁我就永远我都系坐喺出边嘅，跟住咧就会有一班麻雀扑埋你喺度，好得意，衰则我知道唔应该喂佢，我冇喂佢，但你都会见到佢就有时人咧，有啲人食剩嗰啲嘢嘅咧，佢就会埋去啄咯。其实你麻雀食唔食得薯饼噶？ 有咩唔食得？佢叫野生。 梗唔得啦，即系佢食嗰啲薯饼啊，堆嗰啲薯饼啊，佢食剩嗰啲即系早晨全餐。我成日都 佢唔食呢啲冇嘢食，佢就唔食啦。 不过你又讲得啱，其实我哋冇跟进佢，好可能一阵咁，佢对蛋敏感。 唔系，你下次你又要摆啲药喺台面。 佢哋会成堆咁样企喺嗰个 好得意噶。 佢系唔会食，但系因为你喺度嘛，你食紧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喺嗰个位嗰度咧，永远都会见到佢咁样。 有时含住个面包咧，未吞晒咧， 面包我会俾佢。 系啊，好得意， 我 得 好可爱啊！但系唔好喂饲野生嘅料啊，同埋各样嘢 啊。冇错冇错， 咁佢自己拣嚟食就唔关我哋事啦。 系， 咁啊呢个都系。即係始料不及啦，有時做呢啲效果，有冇試過？即係做一啲舞台效果出嚟個感覺，原來同想象中唔同嘅。 你應該有好多呢啲咁嘅烏龍嘢啦。 我 識你嗰間就有公司，咪叫烏龍就 有 公司。 試過有一次 烏龜下 邊有個嗰啲 show， 啲 show 咧露天 show 啊，咁啊想製作者咧想製作一啲咧，我唔記得佢嗰日咪落雨啊，定唔知講咩咧，定係想製造啲涼快嘅感覺，又好似好熱噶嘛，灑啲水咁樣。点知咧，俾一啲观众坐前面嗰啲，喂湿晒我件衫，一点啊咁，所以呢啲效果真系有时要谂谂，即系你会好啊定唔好咧咁样。 试过有部机咧喷烟咧，个嘴咧对住啲嘉宾，喳喳喳， 系真系黑我黑面啊！系真系黑我黑面， 关我事，我唔系特登啊，唔知点解即系转咗出嚟， 歪咗歪咗， 系啊。 有时佢会周围喷噶嘛， 系啊， 唔同个嘴， 系啊。 咁点啊？咁点咋？ 咁啲嘉宾咧以为系一种 效果 效果嚟噶， 因为咁劲啲系嘛，好似神仙咁。 喷完之后咧， 烟机系成日都出事 嘅，人咧个样好好笑。 去咗另一个国籍 啊！系啊，然后傻下傻下都唔知发生咩事。 冇，下次佢唔会再揾你啊！ 冇啦。It's been 7 hours and 15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I go out every night and sleep all day. 徐亮快来的那首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事可以同你比较。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网上情，经典重现，一支吉他，一首民歌。 About the French I took, but I do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if you love me too,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this would be. Don't know much about geography. Don't know much trigonometry. Don't know much about algebra. I don't know what a slide rule is for, but I do know one and one is two. And if this one could and I turn the pages.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no rise and fall.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nothing at all. Girl, it's you that I've been thinking of. And if I could only win your love,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对世间的烦扰都是一知半解，最清楚的就只是对你的爱。握着分共的这首经典金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一支吉他，一首民歌。这首歌是越战期间 Bob Dylan 的一首反战的歌曲。主唱的版本今次属于 Peter Paul and Mary 三人的作品，送给你有这首。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How many times

始上堂介绍老师。 欢迎嘅就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副主任祁耀师傅，绰号小明，小明，小小明嘅姚少明教授。 哇，小明哥你好， 大家好。 系啊，咁啊，当然啦，亦都有晒我哋嘅小师妹啦。 小师妹 ，Hello， 好开 心啊！ 睇 落 啦， 我哋呢个。 系啊，我呢个 B B 班越嚟越犀利，今日又讲大嘅。 咁我哋系咪叫升个班嘅啦？ 系啊， 系咪升少少啦？系咪起码？ 系啊，未升，未升，迟啲升，迟啲升。 好，等阿教授即系教完我哋两个礼拜 就升噶啦， 就升 啦，冇错。 喂，我其实咧，我好乖噶。我虽然系一个老师咧，但系我都系一个好乖嘅学生。其实我听晒你哋咁多集噶， 咁多集 真系啊，全部集数我都听晒。 第四集讲咩？ 咁你俾 第四集嘅第四句讲咩？ 系啊，又冇咁 咁啊难啲，咁啊难啲， 咁 啊 难啲。 哎呀， 你好嘢喎！ 系啊，搞 佢问我第二页第四行讲乜嘢？ 唔系阿小明，小明，其实我话俾你，你求其答咧，佢都唔记得，你答完佢都唔印证唔到噶。 人面识别 系啊， 我可以听啊。系噶嘛，可以嘅声音噶嘛。 我以为佢系人面兽心，吓死我！ 未训练到呢个 model 出嚟。 不过咧，我正经啲先，因为我始终系教授啊嘛。我嚟正经啲。我听完咁多集咧，我觉得 Leo 咧真系师承咗我哋。 嗯， 其实阿 Frank 都教得好好，佢哋两个咧。我嗰個教學咧，我哋叫做咩咧？好 interactive 嘅，即係同啲學生好互動嘅，好互動嘅。 咁咪啲學生叻啊嘛，因為 係哦咁啊 ，OK， 等先知，我等等先知，等等先知。我隔離呢個小師妹啊，應該叻嘅。咁嗰邊嗰兩個諗先，一陣測試啊，測試一下。 你覺得點樣啊？ 我哋覺得咧，好得意啊！即係咧，我唔知你有冇個感覺咧，我唔知你小。有时候你上堂咧，老师问问题咧，你系点 举手啊？ 系啊， 基本上大家都系耷低头， 唔好望我，唔好望。 even 大学生，哇！你唔好叫我，你唔好叫到我名，最好 讲大学生真系咁啊， 都有 唔系 小明 咁 样 ，depends on 你识唔识答？你识答嘅你一定话 都未必啊，都未必啊！嗱， 哇！你哋嗰时候变成咁样噶？ 我读大学嘅时候，我都唔会想答。点 解嘅？ 你识答你都唔想答，点 解？ 因为我觉得系好多人啊！ 咩好多人？ 即系你成个 lecture 好多人啊！ 嗱，啲社恐啦， 系 啊，又社恐啦， 怕丑， 怕丑啦， 怕丑原因系乜嘢咧？咁你点学到嘢啊？ 你上堂咁嚟做咩咧？ 唔出声喎， 听教授讲嘢咯。 咁我想问老师嗰个心态系点样啊？系啊， 我哋就调翻转啦，我哋咪成日同佢讲话，唔紧要，你答错 都 OK 嘅，答错都 OK 嘅，就好似你哋咁啊。其实你哋都成日答错啦， 我哋次次都答错。 阿教授啊，你几时开学？我同阿丽瑞同学咧做卧底同学，去搞乱个课室。 我系应该答错噶，我答错我先至学到嘢。 系啊，咁你先要更正 噶嘛。我识嘅就唔使跟你学啦。 其 实 啱啊，其 实 呢个精神 非常好，非常好。其实我哋系希望学生答无论啱同错咧。我哋都可以令到我知道佢识唔识啊嘛， 知道个进度 系啦，呢个系最紧要嘅。嗱，咁我哋翻翻嚟我哋个主题先 ，OK。嗱，咁我记得咧，其实我你哋之前咁多集咧都讲过一啲 AI 安全问题、私隐问题噶嘛， 或者抢饭碗问题。 系啦，啱啦。咁我第一想问你咧，就系咧，我哋成日话小师妹，小师妹，喂，你觉得佢真系小咩？ 佢系啊， 几 啊？佢系噶， 睇个样好后生 啊， 靓 啊， 靓 啊，靓 啊， 喂，你话噶啫， 靓糖噶， 喂，我话系噶啦， 你话， 因 为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审， 我嘛， 系啊， 我系觉得佢可爱。 系啊， 嗱呢个就系呢个就系问题啦。 有咩问题？ 喺个网络上边，甚至乎而家我哋就算喺电台，大家都睇唔到佢嘅样噶。其实佢五廿几岁噶啦， 冇可能， 冇可能， 冇可能， 几多岁啊你？ 系啊， 喂你咁样噶？ 喂呢个系私人嘅问题， 私人问题啊， 你唔可以咁样问 小明 噶喎。 系啊，啱， 明 啱，我明白。嗱，所以咧，我哋想带出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其实你喺网络上边又好。你喺電台又好，你喺電話又好咧，其實你就算聽到把聲，你見到個樣，喂，都未必係真， 都未必係真，係啊， 未必係真嘅喎。 嗱， 我梗係 照片啊嘛。 通常我哋會咁講嘅， 我哋啲教授咧好鬼懒嘅， 嗯， 即系教书嗰啲啊，俾阿 Leo 啊，俾阿小师妹搞噶啦，系咪先？咁我哋而家咧请咗阿小师妹讲下咧，我哋其实咧如果用 AI 咧，系好容易攞到你把声，去扮你打个电话俾你，甚至乎咧有个软件咧。是可以將你個樣咧，係可以做到個 KOL 有聲有畫嘛？ 係啦，係啦，係啦。 完全 係 你咁樣啊嘛！ 俾阿小師妹講一講先。 嗯，係啦。咁今日要介紹嗰種 AI 技術咧，叫做 Deepfake， 有冇聽過？ 有聽過。 係咩嚟㗎？ 呃人嘅，即係用呃人嘅，係啊 ，fake 人嘅。咁啊，用人哋嘅樣啦、聲啦咁樣，就做一啲犯罪嘅行為。 係啦，其實佢由兩個字組合而成嘅。咁 Deep 咧就係 Deep Learning， 即係深度學習啦。 DEEP。 系啦， 唔系我惊大家唔系啊，系啊，系啦 ，fake 咁 fake 系啦 ，fake 嘅英中文点解啊？ 行骗或者 系啊，或者伪 伪 装啦，系啦。咁其实咧就指即系指咧 AI 用呢个技术去合成，其实可能系一个存在嘅人啦，或者唔存在嘅人嘅样啦，或者声嘅，或者其实最初时咧未有呢啲合成，其实唔同人嘅时候咧会有啲滤镜咧系帮你变老嘅，你有冇听过？ 有 玩 过。 其实嗰啲咧都用咗少少呢啲嘅AI 技术嘅。 咁变靓咧？ 咁你本身够靓都唔使变啦。 唔系，我而家翻我翻唔转头嚟噶。 算唔算系 deepfake？ 即系算唔算系算唔算 AI 咧？ 算系 deepfake 其中一种嚟噶。 其实我 你叫你积极发问啊嘛， 教授推俾我咯又，我谂住教授答噶嘛。 吓，系咪噶？嗰啲算唔算系啊？ 嗰啲就都算某程度都算系嘅，就睇下你 set 咗啲咩 criteria 咯，即系 set 咗啲咩标准咯，定系纯粹其实其实你唔系嘅，你靓嘅就系只系譬如嗰个明星嘅，咁你直接变成嗰个明星就系成张面换啦。咁有啲咧就真系某个特定嘅部位啦，或者系譬如帮你化咗妆，你已经靓好多啦。 系啊，佢帮你冇减淡啲皱纹啊，又或者就化咗妆啊，我无端端我就我乜嘢都冇噶，但系佢帮我化咗。 搽口唇膏啊， 系啊，咁样咯， 系啦。咁其实咧，而家越嚟越发展到咧，其实系连声音都可以模仿。即系譬如啦，可能我今日同你进行呢个电台啦，咁之后我就收取到你把声音，咁之后啦，我第二日咧就打俾你屋企人，就用你用翻你把声。不过我可能用文字去输入翻我想打嘅嘢，就譬如话啊阿妈， 我 要钱啊，系啊，救我啊嗰啲啦。 小强一绑架咗我啊，假噶呢个吓，系啊， 系 啦，我要俾钱佢啊。 系啦，咁而家咧就陆陆续续都有呢啲嘅 AI 骗案发生啦，就真系用呢啲嘅技术去模仿咗你把声。 咁好难破解噶，因为如果声又系佢，样又系佢，真 系 好难破解。 样咧？我最近睇個新聞咧，就係有一個比較容易破解嘅方法咧，就係你要留意佢對眼。 嗯， 通常咧合成即係呢啲 AI 合成嘅技術咧，係未必識眨眼或者冇咁自然嘅隻眼。 嗯， 即係譬如咧，如果你人講大話，我哋成日都話啦，可能佢嘅眼珠會係咁碌嚟碌去噶嘛。係咁但係咧，如果你用到呢啲嘅合成技術咧，其實你隻眼咧可能係唔識眨眼，會擘大咗，即係好似放空咗嘅狀態，又喺度講嘢。 有破綻，其實咧 AI 咧整喐佢眼珠唔係好難啫，嗬。即係整喐個 AI 人個眼珠。 呢度我可以幫你補充嘅，我等一陣先補充。 OK， 我等一陣先補充，因為我想話小師妹 講 埋 先， 講埋先。 好啊，好啊，同意。 好，咁咧，譬如呢啲嘅小破綻咧，好似你頭先話，咁你就可以破解得到啦。但係聲音咧，聲音你諗下，除咗通常啲老人家咧，一聽到哇，我個仔俾人綁架都好緊張噶嘛。 我想問咧，佢個聲音嘅相似度咧，係去到完全一樣，定係只係七八十個 percent？ 係你把聲 應該有80-90%。 但係語氣方面會 爭語氣爭少少，但係咧，其實隨住 AI 嘅發展越嚟越快咧，其實我哋相信咧， 好快就已經 好快就係已經完全一樣，你真係分唔出噶啦。 即係 AI 歌手。 系啦， 系 啦， 系嘛，其实就系用咗佢把声。 虽然成日都话而家啲 AI 骗案，成日都系话用 AI 嘅声就话，譬如乜乜储通知，你有一个包裹未领出，呢啲就系好明显一个假噶啦。但系而家我哋需要小心嘅系连人声都扮得到咯，呢个就系我哋今日想带出关于观众需要留意嘅嘢咯。 希望所有嗰啲公公婆婆或者又听紧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就要留意住啊吓！如果真系万一就系你屋企人个，又完全系佢把声打电话嚟去讲一啲即系要求啊，要钱啊，要乜嘢嘅话咧，记住，好可能系假嘅。 我有个方法，你打翻俾嗰个人，譬如佢马小强打嚟嘅，你咪打翻俾佢咯。咁佢本人嘅电话你知噶嘛？咁佢咪可以用佢本人嘅身份同。 你核实咯。 首先要冷静啊， 通常都系。你會打不通的，不知道為什麼、所以你要保持冷靜，是啦，剛才 要保持冷靜，冇錯， 是嘗試找身邊的人去看看他的真的位置是安不安全的、 教授，我看過一個新聞，他說如果這些他 cap 了個樣子，有他的聲音錄一條片，好像說有一個驗證的方法，他是不是真的是那個人呢，就用叫他舉一隻手，你看他一隻手在個面前面仰一仰，但我不記得為什麼，即用举一只手系唔系啊？即系喺即系嗰人面前咁样让一下，咁你可以知道系唔系？ 其实你问得好好，其实呢个都系我想答小强嗰个问题， 即系眼眨眼嘅问题。 眨眼嘅问题。嗱、哦 okay ，其实咧，你永远记住咧，其实咧，阿小师妹同阿 Leo 老师都讲过嘅、永远都系攻防攻防嘅。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嗱，大家都喺度做紧 嘢，唔同嘅嘢。 系啦，嗱。你知道咧，我哋發現咧，原來發現啲人咧會用一啲假嘅 image 去呃嗰啲人臉識別啦。咁、好啦，咁於是乎你會發現咧，而家好多應用程式咧就唔係淨係睇你個樣啦、就問你喂可唔可以你眨下你隻左眼啊，眨下你隻右眼啊，捽下個鼻啊，咁變咗呢啲咧，佢就以為喂你如果整個 image 出嚟，你未必咁容易模仿到喎，咁我咪可以知道你係真嘅咯。 同埋即 係 即刻佢對翻之後，你嘅話你即刻做到， 即場要做嘅， 即 係要做嘅， 即係好似啲 take robot 嗰啲單車邊幾格啊， 係啦。咁但係咧嗱，你又要留意，我覺得即係人哋嘅攻擊咧，將來都可以做得到，都可以提升嘅，因為如果我哋 fake。deepfake 都可以做到，成個人個樣都轉咗，其實未必做唔到嘅。咁、所以將來我哋又要再做多啲嘢、去防禦呢啲嘢啦。咁、呢個咧，其實就帶到去阿小師妹同埋阿 Leo 咧上幾堂講嘅一個問題啦，個安全性同埋嗰個應用嗰個敏感度啦。 其實好驚噶，嗬，唔係唔想用呢啲咁嘅高科技，但係成日永遠都會覺得嘅就係，我啲嘢會唔會因為咁樣嘅話會俾人哋利用咗啊？或者嘅就係因為咁樣偷走我啲錢啊咁樣嗰啲嘅，最驚。 嗱，不過我總結少少先。嗱，第一件事咧就係呢啲咁嘅問題咧，唔係而家先發生嘅、其實有互聯網已經有噶啦。 同意。 嗱，你諗下，我同互聯網一個人傾偈。喂，你真係知佢係邊個咩？我而家見到小師妹咁靚，我梗係知佢靚啦。喂，大佬，原來 用張假相， 係咯，我喺個 Apps 嗰度話， 嗰啲咩愛情陷阱，原來男人同你傾偈， 咁我點知佢係男定女添啊？係咪男定女都唔知啦？ 佢純粹係偷張相擺到話佢嚟， 你好清楚呢啲嘢。 我冇用過。 你係咪衰過電片？ 冇。 我啲咩料啊？ 攞嚟聊， 無聊啊！我意思係 都冇，唔使擔心。 但其實你係咪需要知道噶？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啲咁嘅嘢嘅話，其實你係咪應該都要入去睇下佢係發生緊咩事？ 我哋香港大學係有同香港警方一齊合作嘅。 咪咯，我意思係 我哋係幫佢手做一啲軟件去防止呢啲嘢。嗱，舉個例，頭先我講嗰樣嘢咧，其實我擔心老人家咧。其實阿小師妹講得好好嘅，其實你把聲唔使十足十噶。你把聲只要七八成，就算係六成， 信曬， 因為你驚啊嘛，你驚同埋你恐慌， 都唔係嗰個人嗰把聲， 係啊，已經都信啦，係咯，而家再真啲，你更信。 係啊， 嗱，個問題就係咩咧？我哋而家希望咧，可唔可以我哋用啲電腦科技咧，幫佢監測到？如果佢一講錢，其實最尾一樣嘢嘅 啫嘛， 係啊，啱啊，最尾其實係一樣嘢，永遠都係叫你過錢去户口。如果你聽到呢個 sentence 咧，你就可以 warn 佢噶啦，你就可以提醒佢。即係其實係做咗呢樣嘢啫嘛。你講乜都冇所謂噶。你話啊，我親戚係點？你琴日又點？我今日又點？又想嚟探你，講你講咁多嘢冇所謂。 最後都係唔該俾錢。 總之一中嗰個位， 係啊，係啦， 一中嗰個位嘅話就跟住嘅就係。 但係我又學識喎，你有冇 money 啊？我又唔講錢啦，我問你 money。 当然可以啦，我哋梗系唔会净系钱一个字啦。 所有相关 的相关嘅字眼咧，呢个咧，咦，又翻翻去嗱，又翻翻去要考你哋啦。NLP 啊， 咩叫 NLP 啊？ 冇教过 NLP。 有啊，第一件事啊， 所以点 记得咗？ 所以点解我话咧呢边我唔知得唔得？呢边系得啦，咁解啦，你明唔明啊？嗱，一考就知啦。NLP 講多次啊，講 NLP 嗱，唔係阿瑞瑞唔識，我通常叫瑞瑞妹嘅。 呢、這個就小強哥。嗱，我睇下小強哥得 唔 得？ 你唔使殺我啊！ 阿小強哥，NLP 係咩嚟啊？ Never， 真 係 唔 見得喂，有唔記得 有係六個中文字嘅自然語言處理， 啊、 關於語言方面嘅叫做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係、啦， 自然語言處理 係啦， 係啦。嗱，其實咧，我哋喺嗰度咧，我點解你會覺得啲 AI 咁勁咧？其實我哋會將呢啲所有啲詞彙咧，就做成一個 database，然後我哋喺呢個 database 咧，亦都會需要咧，係有一個架構嘅。譬如原來 money 同錢係相關嘅，佢哋會黐埋一齊嘅。咁所以我哋喺個 AI 處理嘅時候，咪可以知道哦，原來你講緊同一樣嘢咯。 但你要好闊咯。嗱，例如舉例，我唔講錢，唔講 money， 我贖金，我俾人標心啊，你俾贖金，贖金呢一樣嘢又係咪 related 啊？ 嗱，有個金啦，嗱，所以問題係成嗱 AI 叻嘅地方就係咩呢？我哋唔系一日做完嘅，即系你今日做咗个简单嘅，听日再加，后日再加，大后日再加，一路不断咁去训练佢，咁咪越嚟越叻咯。 明白，所以所有相关字佢都听得出啦，系咪咁？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幾好喎、啊！ 呢個好。 你頭先帶出咗呢樣嘢係一個攻防，我覺得其實都係啊嚇，即係你永遠咁樣嘅話，其實會唔會亦都係進步嘅其中一個方法咧？ 系啊， 因为其实佢系咁样嘅，你唔好话佢坏。其实佢即系读嗰啲坏人，佢越谂呢啲咁嘅嘢去破解你嘅时候，你又要再劲过佢。 斗快，斗快！ 我证明我有听你哋所有节目嘅，商人都你都提过。 嗯， 系啊，呢样嘢 嗱，呢个系一模一样。AI 其实所有嘢都系，所有科技都系商人都嚟嘅。你可以用佢喺正面，亦都可以用佢喺。呃呃片片，是不是咁、但是我哋就当然我哋梗係想用喺正面啦。 好诶十一点半啦，听下呢一个 AIBB 班，我哋先听十一点半嘅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返嚟我哋嘅风show快活人，冇人开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丫海难事件，其中两个死者家属早前入禀高等法院原讼庭，要求召开死因研讯被拒。家属认为案件关乎公众利益而提出上诉，上诉庭颁布书面判词，裁定家属上诉得席，下令就两个死者召开死因聆讯。两个上诉人为死者梁家杰的家属梁淑玲和死者赵少琼的家属赵炳全，答辩人是死因裁判官。上诉方认为原审法官高浩文没有考虑海员行业惯例和检验船只标准等系统性缺陷，而且涉案新证据，例如南丫四号舱壁没有安装水密门，海泰号船头以钢片加固，海员长时间工作，海员轮班安排等情况，独立调查委员会和运输及房屋局内部调查等报告都未有触及，希望新证据可以在死因研讯中公开披露，协助达至正确裁决。照顾者支援专线九月推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江玉宽话，最关注专线的服务质素，期望能够提供紧急辅导、协助和资讯给照顾者，照顾者最好可以获得即时的对接服务。对于紧急情况下，外展社工队会在60分钟内抵达，他认为如果没有即时危险可以致电专线，但是如果是中风等情况就不应该等外展队，又认为当局宣传的时候要交代清楚几时致电专线，几时致电999，以免延误危急情况。团体照顾照顾者平台成员黄佳音话，期望有关专线不单止支援照顾残疾和长者的人士，同时亦都应该包括儿童照顾者等的人士，又期望当局可以按季度检讨专线的运作情况。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超强台风杜苏芮后日朝早会在福建晋江去到闽粤交界沿海登陆。杜苏芮目前集结在台湾俄联被偏南的巴士海峡南部海面，预料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晚至听朝移入南海东北部，逐渐向福建、福清去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靠，是沿海靠近，后日朝早在附近登陆，最大可能在福建晋江去到闽粤交界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强度是强台风级。海事部门全力组织船舶做好防抗台风准备，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三级响应，厦门全市游艇、帆船海上休闲旅游活动全部停止，福建省海域安排四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和49艘海巡船艇等做好应急准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免去国务委员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并且再次任命王毅为外长。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被问到中方人事变动会怎样影响美中关系的时候说，有关安排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会改变任何事情，重申美国致力深化和中国的沟通渠道，防止出现误解或者误判。被问到总统拜登二月曾经提及将会很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甚至见面，现在中国外长的变动对此有没有影响，让皮埃尔说拜登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久的将来会和习近平通话，只是目前未有相关内容公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风势有所增强，海有涌浪。星期五和六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76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42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24元，跌8毫；腾讯控股339.4元，跌5.6；阿里巴巴93.45元，跌7；南方恒生科技4.18元，跌5.6；美团133.8元，跌1元；盈富基金19.78元，跌1.4；小鹏汽车61.05元，跌3.95元；中国平安51.9元，跌5.5毫；友邦保险76.3元，跌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41.05，瑞士法郎0.865，加元1.319。人民币7.156，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2694点，升12点。港金报182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97美元，卖出19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漆咸道北有紧急维修，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而家车龙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乐山道。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彩虹村桥面。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封路情况，南区的大潭道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三点钟，大潭道近住龟背湾的路段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落斜向中环、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还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向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千祈不要揸车。好，令你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六号全民运动日，大家一齐出身汗，享受做运动嘅乐趣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继续上堂啦，咁今日咧有小明教授啦，同埋咧又有小师妹嘅，好 系咁嗱，我哋头先咪后咧都有少少讨论嗰啲骗案啊，原来我哋发现咧阿小强哥咧就睇咗单新闻、 嗯， 不如我哋俾佢 share 我哋嗰单新闻系咩？ 哇！呢单新闻咧就喺国内某一个地方嘅，咁佢哋又系好兴玩一啲叫社交媒体啦，咁咧玩玩下，突然间有个佢嘅大哥就同佢 say hello。然后加我啊，加我啊，咩事啊？咁加佢。 佢睇到佢样子，听到佢声，净系文字， 系净系文字。佢同佢 say hello， 跟住咧，佢哋视像通话，发觉咧嗰个人咧，咦，原来嗰个真系 Michael 嚟，就同阿 Michael 倾。 即系佢心目中嘅大哥。 冇错啦，你都系我心目中嘅大哥嚟嘅。你 好咧，教授都笑啊，教 啊，教授真系醒目。 继续讲嘅哥， 讲嘅快啲啊！ 系咁，佢就喺度倾偈啦，跟住咧就个大哥就可唔可以？赚30万俾我啊，有啲急事用，咁佢见到佢样，又喺度同佢倾偈，即时对话，咁啊真系过咗。后来咧发觉唔妥啦，因为嗰个大哥咧又问佢，咦喂，30万可能唔够，可唔可以再俾多几万啊？于是就发觉，真系有问题，原来佢就系用咗个变面嘅技术。 咁頭先咧，我睇個新聞咧，佢亦都好似阿小師妹話齋咧，如果你真係要辨識佢係真人定假人嘅時候咧，眨眼係其中一個好嘅方法。 即係佢唔眨眼就係假人。係 啦， 但你好即係好難睇到咁細緻㗎，係咪先？即係同埋，如果你第一秒你信咗佢，你就唔會留意佢隻眼啦。 咁你咪叫佢眨眼咯，係嘛？即係以後有呢啲咁嘅嘢㗎，你就你眨眼俾我睇啊！ 我諗 其他嘢 啦。我諗最緊要嗱，最緊要頭先都講咗㗎啦，錢。 嗯。 提咗錢、 嗯、 就一定要小心。 嗯、 其實咩眨眼嗰啲都唔好理住啦、 嗯。 總之佢乜講乜都唔緊要嘅。 講錢就唔好信。 佢一講錢 就叫佢眨眼。 千祈唔好信字。 你唔眨眼，我就眨第二樣嘢。 都啱喎，係咪先？ 嗱呢樣嘢咧就翻去我哋第二個題目咯。 嗯， 其實啊，瑞瑞妹都同我講咗飛曬啲嗰樣嘢啦。嗱、 啊， 咁我哋就問啦，喂，咁你我如果有個騙徒真係咁樣同你講，又提錢啦，咁你應該點做啊？ 报警咯， 双重认证 系 咪啊？我哋应该要 谂 一个方法去揾翻个当事人， 问 系咪呢个系真嘅、 嗯、 ？OK， 咁、 嗯、 阿瑞瑞都讲咗一个 case 啦、嗯，就系嗰个face ID 啊，你都可以讲下。 系啦，咁因为其实咧，就我有同阿 Leo 教授有讲过，我就系话咧，其实我有时候有啲嘢咧，未必会去接受嘅。咁就譬如呢个系一个方便啦。咁譬如可能系讲紧一个银行 app 咁先算啦。佢就成日都问我，佢就话你用唔用 face ID 咧？一 face ID 佢就对住你个样嘅话，基本上佢就会去咗你个 account 度噶啦。咁我就觉得好危险、啊。如果万一嘅就系我俾人哋绑住，跟住就攞住我个对住你个面咁，跟住你入咗去我个 account 嗰度，可以过钱俾人系咪？咁我就觉得咁好危险咯、啊。 或者你男朋友咧， 佢好少咁做嘅，佢一啲钱多过我。 你唔好挑拨离间咯，小明。 咁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 face ID 其实系好危险咯。即系我觉得越。方便嘅嘢嘅话，其实会唔会嘅就系喺呢一方面，我哋大家就更加要注意多啲咧。 咁梗系啦，不过咧，可以讲少有趣啲嘅事。我之前都见过一啲短片咧，咁咧佢就系个仔问个阿妈攞钱，又系用 face ID， 跟住个阿妈坚持唔好擘大只眼，咁就真系开唔到，即系要坚持唔好擘大只眼。 又系对眼。 系啦，因为佢系 face ID 会睇晒你五官噶嘛。 系啊。 只要你譬如只眼合埋咗，或者你个口咧做到 歪晒， 或者擘大牙。 系啦，咁咧就会有可能咧个系统就会认证到，系啦，呢个系一个比较简单嘅方法啦。到一个比较进阶少少方法就系头先教授提过嘅双重认证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我自己咧其实啲银行 app 系有开 face ID 嘅，但系当譬如我要进行特定嘅交易，例如我要转账俾一个新嘅人，即系我本身系佢唔系我嘅收款人嘅时候，系啦，佢就要需要我用一个双重认证嘅方法啦，就系譬如我唔单止要用面容解锁啦，佢仲会 send 个SMS 俾我，系一啲一次性嘅数字啦，咁你要输入啦。咁呢啲咧，佢哋嘅目的就系因为佢觉得佢就算可以 hack 到，即系就算可以攞到你块面， 嗯、 但系佢未必可以即时，因为嗰啲短信通常咧系有限，譬如60秒有限 啊， 系啦，佢就未必可以60秒内可以 hack 到你部手机咧，就即时攞到嗰啲嘅验证码、嗯。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双重认证方式咯。诶、嗯，对于银行嚟讲咧，其实一啲特定嘅交易咧，或者譬如你做一啲嘅投资服务啦，或者系你要过钱俾一啲新账户或者新嘅收款人咧，都系需要用到呢啲嘅双重认证嘅。 哦， 不过系安全咗，但系有时系麻烦咗咯。系啊，因为读几个步骤又要写翻嗰啲密码，又唔知点样。但我都明白嘅，即系始终系保护翻你自己嘅利益咁样。 咁但系改密码咧，成日就无端端又叫我哋又要改密码，耐唔耐又要改密码咧？其实呢个系咪真系有咁重要啊？个重要性咧？ 嗱，其实咧呢个改密码咧系需要嘅。嗱，因为点解我哋咁样讲咧？可能大家听众可能唔知道咧。如果你个密码一路唔改咧，我哋其实咧系有方法咧。可以慢慢去試你個密碼出嚟， 係噶， 係噶。譬如嗱，譬如舉例，你個密碼係8个字，嗱、 嗯， 我諗你哋有個經驗嘅，我有啦。你嗰個行李夾，整個 number lock， 係 一二三 四，三個位，係咪啊？三個位，咁啦，哎，去到死啦，唔記鬼得咗，咁你點做啊？ 試咯， 00001，係咪逐個試啊？ 又或者咧，自己生活中有冇啲即係常用數字咯？生日啊， 其實咧。嗰班嘅攻擊者或者嗰班 hacker 咧，都係會做一啲咁嘅動作嘅。咁如果你嗰個密碼嗱，所以點解你後來發現喂啲密碼又要越嚟越長？ 係喎， 係咪 要加埋啲符號？ 係啦，又要符號又成。 佢就會建議你有一啲比較高難度嘅密碼， 大細字母乜乜密碼。個原因佢就係擔心咧，喂，我原來可以寫一個程式去逐個試嘅喎、如果我知道你個密碼係八個位，我亦知道咧裡面啲字係啲乜嘢字，可能係 A 去到二啫。然後就一二三四零一二三地去到九咁樣，有大細草，咁我咪可以寫個 program 去慢慢去試咯。 即係其實係假以時日嘅啫，係咪？ 係啦， 總會試到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咧，我成日都講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哋都有方法對付嘅。嗱、所以你會睇到咧，如果佢係攞咗你部手機想試呢樣嘢咧，你可能都有啲經驗啦。可能佢試三次唔得，佢就要停你兩分鐘。 係啊， 佢就逼你唔可以咁快試到，因為如果電腦去試咧，其實我哋有啲方法咧係直接插條線落去， 係咁試，係咁試， 係可以直接一路咁試嘅，係每秒鐘試，每秒鐘試好多個密碼都得嘅。咁所以點解咧個密碼係需要成日改嘅？但係嗱，你又要自己去諗下啦。呢個咧都係阿小師妹同埋阿。我徒弟啊 Leo 老師講嘅啦，其實咧所有嘅系統嘅安全性咧，係同佢嘅重要性係掛鈎嘅。嗱、如果呢個系統本身個重要性唔係好強嘅，譬如你話喂，原來我自己有個 system， 淨係記低我中意食啲咩嘢，咁、你話喂，我俾個人睇到， 好重要啊呢、 好重要。 咁你 hack 唔 hack 冇乜所谓， 唔系 佢 hack 有咩用？ 阿瑞瑞妹妹话好紧要啊，而家 有用啊 ，hack 完咪可以追你咯， 系啊。 但系佢净系中意食小鲜肉啫， 所以佢要再加重防护，净系小鲜肉至入到咯， 系双重认证，老肉入唔到， 咕老肉都唔得， 老马都唔得，老马都唔得。 所以呢个就明白啦，即系话如果系呢啲咁嘅系统啦，当然啦，瑞瑞妹妹嗰个我哋唔讲啦 ，OK， 咁可能阿小师妹又冇所谓嘅，佢想多啲人追啊嘛，咁你 hack 入嚟咪仲好啦，咁啊，咁你可能个 password 又未必咁紧张， 唔紧张 系咪啊？但系如果你呢个系统系关乎，譬如话我有个系统有一啲其实我都想大家都知道咧，唔好将啲密码写咗落啲 file 度，即系大家都有时咧会开咗啲。將啲密碼 驚唔記得啊嘛，就寫低， 驚 唔記得， 寫低曬。咁你諗下嗱，呢啲咁嘅系統咪緊要咯？如果佢入咗去，佢咪可以睇曬你啲 password， 知道曬你銀行户口。咁如果係同錢掛鈎啊，從其他重要嘢掛鈎嘅，咁你個密碼就點都要係好即係頻密咁改。 都明白嘅，但最驚係咩？連自己都唔記得啊嘛。你哋有冇試過先？ 嗱呢個又翻轉頭， 你唔寫低喎，又驚外泄，又唔記得喎。 啊，非常好啦，Michael 好啦， 咩我记性唔好嘛？ 因为而家咧个双重认证咧，我又俾小师妹讲啦，即系咧密码唔记得系冇问题嘅，而家大部分都。 通常你会点啊？唔记得就咁忘记密码。 系啦，咁我又 send 一个 link 俾你咯。 我 send 个 link 俾你啦。咁你要嗱，首先你嗰个电话要揿到忘记密码啦，然后你要喺相对应嘅电邮有嗰个 link 已经系第一个认证啦。 系。 咁你再揿入去嘅时候就会改啦。改完之后你要用翻个电话。 佢仲会嘅，问你啲问题嘅，你之前要 set， 你最中意食乜啊？ 但你都有 可能阿爸叫咩名？阿爸叫咩名都唔记得。嗰啲嘢记得嘅。 好耐冇遇呢啲问题咯。 系啊，我有啲会问噶， 唔系喎，我好耐冇 比较高嘅系统先会有多少少呢啲问题。 系咯， 系啦，如果 佢哋冇改过密码， 唔系有， 唔系啊，有，唔系系有忘记密码，但系唔会问你之前你 set 过嘅就 系， 比如可能你只猫叫咩名啊咁嗰啲。 呢啲嘅你有金钱上 都冇， 吓应该会有， 我都 系 噶， 系咪应该有噶嘛？系啊，会有啲问题你 set 定嘅。 就算咧，因为有啲银行咧系怀疑你咧，可能真系叫你亲人去分行去。处理翻呢个手续嘅，因为佢真系涉及到你户口，即系你啲钱。 呢个有，但系如果你话有双重认证嘅，就系问翻你好耐之前嘅话，你问过一啲问题噶嘛？系咪可能只猫叫咩名啊？你阿嫲叫咩名啊？咁嗰啲咧，佢通常都唔会问嘅。但系如果佢问因为如果佢对我有怀疑嘅话，佢就会 lock 咗我咯。 系啦， 系啊，就会俾一个三角形，跟住一个exclamation mark。 咁笠咗咁 你 点啊？ 你咪成日都整理呢件事， 整理同分 开，好烦喎。 相关人士， 所以其实头先教授都有话啦，其实你嘅私隐度或者个安全性就系真系同你嘅麻烦挂钩咯。即系你越想佢保障得你越多嘅话，你自己做嘅行为 就越 多。相对 多， 我同意你讲嘅，其实咁样我 系 开心噶，我宁愿你攞， 即 系你 系 咁 去分 开， 你 好 开心系嘛？ 系，因为我去到嘅时候，我话因为嗰啲系钱嚟噶嘛，系咪？Okay. 明白，咁所以大家都系冇办法伤人刀啦。你系要又要即系保安，又要怕麻烦，冇得讲啦，系咪？ 啱啱啊，其实而家咧，头先你哋讲嗰个记低咩？你只猫叫乜名啊？你老豆叫乜名咧？其实依家呢个系慢慢好多 system 都唔用噶啦。 系 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咧。普及咗咧，你有唔同嘅 email account， 亦都有唔同手機，佢哋就多咗用咗啊！頭先啊，小師妹嗰個雙重認證，佢就寧願去發短信、email 去你入翻去嗰度。嗱，當然如果你話俾我聽，喂，我乜都唔記得曬，所有 email 嘅 password 我都 睇醫生， 都唔記得提， 可能唔記得咗 appointment 啦。 你又覺得啱？如果連呢啲個都唔記得，好嚴重，好嚴重呢個病。 但我又想问一样嘢，就是、有时我哋会将嗰啲你自己嘅密码或者点样嘅话，所谓叫做就入咗叫数码 key 啊，吓咁嗰样嘢嘅话，又有冇一啲咩嘢我哋大家要注意或者系小心嘅咧？有时你咪入咗有啲嘅话，有个数码 key， 跟住佢要填一啲嘢嘅时候，佢会自动帮你填写嘅。咁呢个有冇危险性？ 咁梗系啦，有危险性啦。即系其实正如你用 Face ID 一样啫嘛，即系佢只要 obtain 到，即系佢只要得到你其中一样因素，就已经可以知道晒你所有密码咯。即系只要个 AI 撞到你呢一个数码 key， 我当你系用一个程式去储存啦。咁其实你嘅所有密码系啦，你谂下你所有银行都即刻俾你睇到咯，你就即刻冇晒啲钱噶咯。 要啦，我得千零五蚊有佢啦。 所以咪就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唔同咯，系嘛？ 我有一日咧就跌咗张银行嗰啲提款卡喎，咁我好惊啦，即刻即系喺网上 你执翻去咪得咯，你跌咗唔执？ 系唔见咗，唔见咗，我即刻抽走晒啲钱。其实我问个银行，你阿教授你觉得惊唔惊啊？即系佢话佢撞唔到你个密码嘅，就算执到你张卡都咁，其实系唔系咧？你觉得？ 其实咧，我谂个报失时间好紧要嘅。因为咧，佢 但系我又咁谂，系真系撞唔到嘅。理论上系咪先？你一家执到人， 其实冇咁容易撞嘅， 系咪啊？ 但我觉得唔使太担心，但系都系会提议大家 报失就系要 快啲报失，因为你报失嗰个时间咧，佢哋都有啲法例规定嘅。你报失前后嗰个时间，究竟边啲账系啦，边啲账系你要俾嘅，边啲系银行会负责翻嘅。 明白。 我都谂起一个简单少少例子，因为最近咪有消费券嘅， 系啊， 好多人会用八达通噶嘛， 系啊。 其实八达通系一个冇得，你唔需要输入任何嘅密码就可以 夺到你。咁佢执咗你张八达通？ 系啦，我就成日身边都听到话，我唔见咗张八达通啊，点算好咧？咁所以头先教授就讲，你报失嘅时间系真系好紧要，即系要你即刻通知相關嘅機構啦，即刻暫停咗你張卡嘅使用咯。如果唔係咧，你唔夠嗰、那個執到你張卡嗰人快， 奪曬你啲 錢。係啦， 我想問下，八達通都可以報失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唔知道有冇。 你連咁都 唔係啊？因為有啲八達通咧，我係出邊買嗰啲 Q 貼。唔係 可以， 係啊，可以㗎，有個 number 就可以啦。 係啊， 唔係我唔見咗，我唔會知道 number。 所以你要記低啦。 哦，系、哦，记得八达通 number。 所以其实讲到尾嘅话，系咪都系要用本簿仔做 ？Back to square one， 都系要写低。 嗰本簿仔，嗰本簿仔你又跌咗，跌咗。 我想问下，其实我系有噶。 影张相得啦，系嘛？ 我唔知道，我惊佢咪 hack 咗落我 album 度嘛。哦。咁 你可以锁咗你个 album 啊嘛，又多一重认证啦。 哇！我唔可以鎖嘅咩？我就唔知喎。 真係啊！ 係啊！我今日真係學咁多嘢喎。如果係咁， 睇嚟我哋呢個節目要延續落去喎，好多嘢學喎。 冇錯冇錯冇錯。 突然間叫阿家婆唔好嚟。 好， 你仲多半個鐘。 多謝曬今日嚇阿小明教授同埋小師妹，多謝曬。 掌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 吸引，感觉是靠灵魂，就唱着心的抖震，穿梭于边界，期待接近，超新星想争取一些超人气，想触摸一些对不起，想再碰一些古怪审美，天生得很清高偏偏敢淘气，很糟糕偏偏了不起，刚刚好偏偏未曾着你三伏笔。 四大长老帮手凑 BB， 但系咧同两夫妻嘅做法有出入，可以点做又唔会伤感情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思颖女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客家婆。 假婆来咧， 喂嚟啦嚟啦，找钱啦，找钱啦， 太自家后啊， 太自家后，太自家后， 孟强， 孟强二号啊， 孟强， 有冇加建艺哦？ 吓， 有冇加建艺哦？ 加建 挂住 系啦，有冇挂住我？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颜龙都喊啦， 系啊， 好啦，颜龙，今日咧我哋要喺搞胎时间咧，超兴有一随善抹。 隨身物品， 冇錯，隨身物品叻仔。 好， 隨身物品嘅話咧，其實每一日咧，大家都會帶好多嘅。 冇 講嘅就必定要帶嘅係 鎖匙包， 仲有咧手提電話。我覺得手提電話緊要好多。以前又係啦，帶銀包你唔見咗或者你冇帶嘅話，你一定要翻去攞。而家冇乜所謂，係咪啊？所以咧，我今日要講下就係隨身物品啦。我唔知大家咧有冇有時都會睇過嘅，可能咧就係有某啲嘅網站咧，甚至乎喺有某啲嘅视频咧，好兴嘅就系叫一啲名人， 我倒个袋出嚟， 睇下佢有啲咩个袋。 今日好危险啊！ 你今日就嚟啦， 危险啊！ 究竟咧每一个人佢哋嘅包包里面系会载啲乜嘢嘅咧？好嘛？ 好， 你有啲咩嘢噶？不如我哋逐样抄下。 系啊，冇所谓。 系啦，嗱，我谂莫过于嘅都系会有一啲，譬如可能手提电话啊、锁匙包啊、银包啊、水樽啊，咁睇你有冇先。首先， 好啊，呢啲系一阵录嘅剧本。 客家话点讲啊？ 剧本 剧本，第二样嘢系啦， 跟住有一份报纸，有两本杂志， 好点讲啊？ 包字 插翅， 插翅 系啦， 哇！杂志真系好耐冇， 系啊，哇！杂志你竟然有啊？ 系啊， 系咪坐车用噶？ 唔系做嘢 咩杂志嚟噶？点解有个女仔嘅？ 中国旅游，哇！呢本好嘢，五百一十六啦，廿几廿年啦，呢本就随书附送嘅。 大灣區 discover 大灣區點講啊？ 太環橋， 太環橋，係 啦， 係啦，仲有深圳潮汕，有個潮字， 冇時間。 OK， 仲有一個電話， 有陣咩聽話？平板，係啦，平板聽樓， 係啦，有個包包， 哇，有個 包包裝咩 嘅？包包裏面有啲咩啊？ 咖啡，有啲， 唔該你用客家話講， 有啲藥丸， 藥鹽， 藥鹽，傻士包， 傻士包， 仲有啲八， 我中意睇呢个，你好俾我睇，有别有别，系啦， 你攞嚟睇， 系啦，嗱，佢个包包里面有啲咩嘢咧？要诶，呢个咩嚟噶？ 呢个系防衰老嘅，我未食， 吓死我！我以为系咩？我以为唔炒得嘅。 呢条嘢 高 藥嚟噶，咁大啊！你呢个 唔系系啊， 藥嚟嘅， 系 藥嚟嘅，系啦，梳士包， 梳士包， 系啦，要藥鹽， 藥鹽， 系啦，要別 別， 系啦，阿龙仲要 啊， 哇！黐线， 搞剪搞剪啊！我都话我代住把搞剪嘅， 点解啊？ 劈斜 啊嘛， 真系噶？ 诶，你曾经 讲过啊？其实搞剪咧，除咗真系你话风水嗰啲八卦嘢之外咧，搞剪好有用啊！ 有咩 用？ 剪头发？ 唔系，剪头发我剪咗。有时饮呢啲包， 但你唔使带咁大把啊嘛，你带嗰啲细嗰啲。 我唔 系 细，系 嘅，变咗啦， 不 如帮佢摆后期下。好啦，咁啊，包包之外咧冇啦， 冇啦。 诶，银包咧？元宝咧，系啦，有元宝，嗱银 包， 哇，元宝银靓嘅，有元宝， 好靓咩？ 系啦，元宝里面有乜嘢？ 有钱， 有钱，仲有咧， 卡 点咧？ 有 卡，系啦，信用卡，仲有咧，就系你嗰啲证件啦，系啦，有啲 O K 啊，系啊，睇下有冇你 相先， 冇相噶，我冇相噶， 真系有。 啊！黎师傅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李师傅， 李师傅有啊！ 何衣头 咩噶？在咩噶？ 里边 有钱嘅， 妈妈俾啊？系咪钱嚟啊？ 呢个唔系钱， 符嚟嘅，符嚟嘅。 系啊，总之都好嘢。 我发觉好多人 有 噶， 系 啊， 系 啊， 因为我都有噶， 我都有， 你都有噶。 系啊，我有一个铜钱。 啊， 系啊，我有一个铜钱嘅，就系佢哋打照嘅时候嘅话咧，话诶你袋住佢嘅话就好嘅，咁样系辟邪嘅，系啊，诶几好喎， 几好啊， 好，冇啦，系咁多， 好啦。 哦，咁你都几正人君子啊！我谂咗会抄到一啲，哎，好难讲啊！有时抄到啲嘢，系嘛？ 佢惊抄到个手套。 系啦，冇错，因为食嘢污糟嘛。 咪 系 咯，透明嗰度胶手套啊！你食乳鸽你唔用啊？ 嗰啲叫手指套，净系套手指啊。 咁我谂你应该唔方便睇啦， 吓。应 该啊，我唔知啊，可能我哋里面有啲咩嘢可以即系可以同大家分享。 系啦，其实 有 热腿嘅。 你咁样讲，我如果唔俾你睇，我咪俾你讲，我咪俾你讲中晒。嗱，我有一个 file 里边咧，file 里边咧就系一啲汽车过户嘅文件咧，开始 又买车咯， 门 can 系啦，文件就系门 can 系啦， 另外有一件咧老人家嘅 凤 褛， 冇 几靓啊呢件凤褛， 有顶帽， 系啦猫， 猫 有个。因为咧，我如果唔记得戴眼， 老花 眼 镜， 我就我呢个叫后备眼。 喂，呢 个几 好啊！呢个点解你唔戴啫？好大声，唔好戴，唔好意思。 因为佢系嗰啲咧冇度数拣 嗰 啲，即系 啲啊， 清与唔清之间嗰啲， 呢个 几靓 啊，透明， 系嘛？ 我中意透明啲啊。 眼镜，眼镜， 面包， 面包。 仲有呢一个咧，就系我集中将我嘅车匙咧， 系 因为小弟多过一架，咁所以就摆咗喺一个盒里边，费事。暗即系呢个 车匙点讲啊？车匙 斜丝 错 车 查 错 查匙 嗱阿客家婆 冇啦， 我有唔睇嗰啲嘢啦， 已经冇啦。 我有你又怀疑佢个锁匙盒仔咧有啲秘密锁匙 嘅。我帮你睇，我帮你睇，系啦。 即系可能 客家婆 记 得 con 啦吓，你咩要问？ 有啲大门锁匙咧，你认到嘅。 大门锁冇啊，人哋真系怪， 真系 系啊。 啊，唔系佢应该系指纹锁， 冇啊，又或者嗰啲系啊。怼个面埋去， 冇错啦， 开门嗰啲系咪？ 啊，但 系 里边住咩人咧就唔知。 你哋咁少嘢嘅？ 系啊， 但系咁多嘢出街做咩？ 我 好， 好。 哇，你袋呢都有两个。 嗱，袋另外嗰个就唔使睇啦。嗱，咁其实咧，我就有乜嘢咧？我会有呢一个嘅，就系headphone。 一个耳筒系啦，一个蓝牙蓝牙耳筒，你 都有 啊。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呢一个咧，个袋里边咧袋住嘅就系眼镜，系啦就眼镜。 我哋呢个年纪实有眼镜， 系一定眼镜嘅。好啦，呢一个就系元宝， 元宝 系啦。咁跟住 元宝都几靓， 元宝好旧噶啦呢一个。 但系旧到咧令 令 啲皮 系啊，呢啲正噶。好啦，另外仲有个包包，包包里面咧就会有嘅咧， 纸 巾。自检 语音嘢 系啦，呢、這个就系呢个喷手嘅，系啦消毒嘅，仲要嘅就 personal 嘅嘢啦， 响要教，因为有时个口臭啊嘛。仲有呢一个咧，就搵嚟喷一喷，令到自己保湿嘅，即系喷面嘅。另外仲有呢一个啦，眼药水， 眼药水 系啦，冇啦，系咁多。OK， 好，咁跟住仲有啦， 冇化妆片 嘅。我怀疑你哋点解会冇嘅咧？就系就。 咩噶？ 我 冇 購物袋啊， 環保袋我冇。 係啊，環保袋你哋唔帶嘅，點解？係啊，化妝品有，另外一個。 哦， 化妝片。 一樣嘢，我發覺我哋三個都冇嘅。 乜嘢？ 骨遮喎。 係喎。 好多人带把遮喺度， 系啊，有啊， 唔系啊， 水樽， 系啊， 水樽都有嘅， 哦，水樽我都有， 你都有水樽系咪？ 我 攞出嚟，好啦，咁我个化妆袋里面咧要姜，系啦，梳士， 梳士， 嚣唇膏， 嚣唇， 哇，你个梳士咁多嘅， 系啊，好多 好 多 门要开噶， 讲笑，讲到呢一个，呢个叫咩咧？响响叫， 响叫， 响叫糖， 都 系 糖， 系啦，系啦，有只茶士。就 車 車 匙 係啦，冇啦，係咁多，係啊，跟住咧就有個冇錯，老人根。 系啊，一定啦， 有 啦， 一条筋，冇错，系啦。咁啊，点解今日我哋会讲呢一样嘢咧？就其实咧好得意噶，大家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嘅嘢，但系有一啲嘢都系共同一定会有嘅。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就同大家一齐讲下啦。 好， 首先有啲嘅你哋都有噶。首先呢一个我哋一定会有嘅系 手提电话。 唔该，客家话。 小杰。 错，苏提天蛙。 哇， 苏 啊， 苏提 天蛙。而家真系冇可能冇噶啦。好，以前有嘅大哥大， 自从疫情之后， 冇错， 因为佢已经唔系一个电话啊，疫情嗰排 相机， 又系相机啦，又系你出入一啲嘅场所， 通行验证 啊，系啦，好啦，数字听话，好啦，第二个头先我哋三个都有嘅 ，cling clang cling clang 嘅， 锁匙， 点讲啊？ 锁匙， 差唔多，锁匙， 锁， 系啦，锁匙就系锁匙啦，锁匙系啦，数字听话，锁匙，好啦，跟住呢一个嘅话就大家都有嘅，里边有。摆信用卡啦，摆钱嘅系元宝，元宝，你最憎呢个发音，我知道元宝。好啦，另外一个嘅话就系得阿小张张有嘅啫，我哋冇。 咩啊？ 水樽得你有咋？我哋两个都冇水樽啊。系啦， 李丽瑞送嗰个咯。 系啊，呢个黑色嘅咩？水樽， 水樽 系啦，其实应该要带嘅。 嗯， 系咪？我哋饮多啲水啊！ 唔系啊，你有一排有个大水樽， 唔得啊，嗰个好重啊！ 我都话你 啦，咁啊，好大定，唔得啊！ 佢嗰个成个水桶咁大， 唔系，我觉得个负重太重， 太重啦！ 你对腰骨真系唔好。 咁你买翻我呢啲，你自己 有？我自己我有嘅，但系我就唔会好似你咁乖，你日日都会带咯。水樽， 水 系啦，记住大家饮多啲水，所以一定记住要带水樽。好啦，另外一个嘅就应该小张张都有嘅，我哋两个冇 咩啊？ 佢成日一影相嘅时候就会带，唔系。猫， 哦， 猫，你有冇嘅？系啦，猫，系啦，大猫，嗯，就系大帽啦。Sudi 听啦，梳士、元宝、 水 樽、大猫。另外有一个就话，我哋以为大家都会有，但系竟然冇。 遮， 冇错。 梳骨遮， 唔使咁麻烦。遮，系啦，炸， 炸， 系啦。招来落水啦，爱呆渣出街就话就嚟落雨啦，要带遮出街。 就嚟落水， 招嚟落水， 落水啊！渣， 走 而家好啦，第七个就头先咧，小张张都有嘅。佢话喂，点唔戴呢一个嘅眼镜？点样讲？ 眼镜， 错，眼镜， 眼 系啦，戴眼镜。咁如果老花眼镜就系老花 眼 镜，天丝眼镜 ，OK。 天丝眼镜， 好啦， 老花眼镜， 好啦，跟住 系 好嘈。 跳丝眼镜系咩啊？ 跳丝唔系， 头先又 斗 丝 眼 镜， 近视， 近视眼镜， 你系讲个斗丝眼镜？ 我听到你话跳丝眼镜， 我 明明记得。 咩人要戴斗士眼镜啊？ 超丝眼镜 啊！波波啊，你唔想学你出去啦，你唔好阻住我进度啦。 我听错唔得咩？ 你头先问得好，你话太阳眼镜啊嘛？ 系啊， 太阳眼镜 搞过啦， 系啦，太阳眼镜。OK， 好啦，跟住我哋就系得我会有嘅啫，就系咩啊？ 化妆品 错，仲有咧？ 購物袋，橋末胎， 橋末 係啦，橋末胎。就是、購物袋啦，你哋應該帶啊！我覺得好多時候你買條魚翻去嘅時候，你可以擺落去買。 有時懶咧，因為佢有嗰啲膠袋嘛，一蚊個咁。係 啊，我知係你掉啲揈咁樣拎翻屋企啊嘛，係咪濕立立咁樣？好啦，咁跟住我哋而家要講嘅就係咧，頭先我有嘅，我有三包咁多係 紙巾、 紙巾、 紙 係啦，紙巾、紙巾得唔得？ 得。 到最後咩一個啦？話就得我同埋阿小張張有嘅啫，係你冇嘅。我哋而家戴住嘅 哦 ，headphone 耳筒 哦， 系啦，就系、是、耳筒啦。我哋咪叫耳筒咧 ？Apple 系咪啊？ 嗰、 那个叫咩咧？叫耳筒哦， 无线耳筒， 无线耳筒，无线仲烦，算啦， 耳筒 系啦， 耳筒 呢、這个就系咧，我哋成日会见到嘅就系话出现喺每一个人佢哋嘅包包里面嘅随身物品啦、啊。当然啦，越嚟越少就越好啦。 你两个有一样，我有你冇嘅喎。 咩啊？你有我 药丸， 药丸 杂志我都冇。 系啊，杂志我都冇，我都冇。系啊，系 啊, 啊。 好啦，我哋嚟啦， 好 冇？从方志嘅第一个手提电 话，傻事。 要 猫衰 尽， 苏尽 猫眨眼镜，跳木台， 猪 健耳痛。一阵间翻嚟，我哋呀，你叫咩名字？ 我叫做猫区。 哎，唔紧要，我哋而家嚟都得，我稍微。 街角或在某次转身，终于与你步近，终于都相信缘分，尚未看透底蕴，愿望却已变真，是神或是某星宿，冥冥中为爱指引，宇宙里与宿命数划太难，再迈进未怕力竭与孤单，若门缝自会打开，在瞬间，刚好我跟你如同，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方知道所信终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水飞去后，牵起两手，未曾怕荆棘满布。 第一题 ，BYOB 即系我都耳聋。 跳木台， 你咩？佢呃我噶喎。 系啊，波波。 跳木台， 系啦， 你抢赢嘅问题，扣五分。 有好 我讲嘅啫， 扣八分啊！ 好耐冇玩呢啲嘢，我扣八分啊嘛，你话噶。好啦，你系负八分，近视、远视、盲强。五 眼镜， 好嘢！我哋可以带乜嘢嚟改善呢？就冇错，咁就系有呢一个嘅眼镜嘅。形容发生争吵，双方都有责慢强。五、四、三、二、 通 一，错！哇，我哋可以话用啲乜嘢系唔会响 两条乜嘢就会当当响啊！ 我知，波，就系嗰个咧，就系梳匙， 梳匙系啱嘅。 冇听过呢句说话， 读下书 有啊， 梗有啦。一条锁匙唔会响，两条锁匙当当响啊！就系话咧，发生争吵嗰时嘅双方都有责任，冇错。第四题， 老师好有学问啊！ 大家咁话，我同你都系，因为你识答。第四题，乜嘢系用嚟装钱嘅？ 波。银包， 学嘅就啱啊！你咩都好嗌啊先。好啦，银包系啱嘅。第五题，形容好死党啊，好白顽强。 渣， 冇错，我哋叫落雨担乜嘢系担遮嘅。小张张佢影相，顽强。 猫。 第七题，作为唱片骑师， 顽强。儿童。 要带乜嘢嚟听我哋自己把声就 系耳，喉咙有啲痛， 我都好实苦。问人有冇 tissue， 不，子健 系啱嘅。 吓，问咗问题啦， 洁身冇牙， 不，水豚， 仲有咧， 马强， 苏铁听话。 今日， 其实我唔知佢问咩。你讲埋最尾嗰条文咩？ 唉，冇晒意义啊！ 你输咗就冇意义啊！我觉得好有意义啊！你一早 明， 你一早就应 我下礼拜唔翻学。 我知 你 嗌 我都唔好翻。 今日咧以呢个波波咧大获全胜，因为第一题你已经 大获咩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超强台风杜苏芮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计会以强台风至超强台风的强度，逐渐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地区。天文台话会在今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会视乎杜苏芮和珠江口的距离，评估最新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南丫海难事件其中两个死者家属早前入禀高等法院原讼庭，要求召开死因研讯被拒。家属认为案件关乎公众利益而提出上诉，上诉庭颁布书面判词，裁定家属上诉得席，下令就两个死者召开死因聆讯。两个上诉人是死者梁家杰的家属梁淑玲和死者赵少琼的家属赵炳全，答辩人是死因裁判官。上诉方认为原审法官高浩文没有考虑海员行业惯例和检验船只标准等系统性缺陷，而且涉案新证据例如南丫四号舱壁没有安装水密门、海泰号船头以钢片加固、海员长时间工作、海员轮班安排等情况。独立调查委员会和运输及房屋局内部调查等报告都未有触及，希望新证据可以在死因研讯中公开披露，协助达至正确裁决。照顾者支援专线九月推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江玉欢话，最关注专线的服务质素，期望能够提供紧急辅导、协助和资讯给照顾者，照顾者最好可以获得即时的对接服务。对于紧急情况下，外展社工队会在60分钟内抵达。他认为如果没有即时危险可以致电专线，但是如果是中风等情况就不应该等外展队。又认为当局宣传的时候要交代清楚几时致电专线、几时致电999，以免延误危急情况。團體照顧照顧者平台成員黃佳欣說，期望有關專線不單止支援照顧殘疾和長者的人士，同時亦都應該包括兒童照顧者等人士，又期望當局可以按季度檢討專線的運作情況。 葵青警区去年八月同青协青年违法防治中心展开先导计划，透过警方、学校教职员或者家长，将区内有需要的青少年转介青协跟进，评估之后提供个案辅导、正向活动、义工服务和家庭支援等，希望及早介入并且提升守法意识，减低青少年违法机会。截至上个月，计划已经接获182宗个案转介，当中涉及精神健康困扰、企图自杀和家庭冲突等，成功跟进超过七成个案。葵青区今年头六个月有90个青少年被捕，葵青警区说他们主要涉及暴力袭击案件，警方会向学校派发小册子和张贴海报，青少年可以扫描二维码求助。前线警员如果巡逻期间留意到有青少年在街上流连，亦都会主动邀请他们参与计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五和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80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44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7.3跌7.4，腾讯控股340元跌5元，阿里巴巴93.45跌个7，美团134.1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13跌5.4，盈富基金19.79跌1.3，小鹏汽车61.1跌3.9，友邦保險76.2跌7.5，中國平安51.8跌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9，日元141.06，瑞士法郎0.865，加元1.318，人民幣7.156，英磅對美元1.289，歐元對美元1.105，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694点，升11点。港金报18,2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22美元，卖出1,96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你想想，他们过得好，自然就不会告你了。 许总，有没有听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看来这些方面还未想清楚，那你就慢慢在这里想了。 你要去哪里？你不要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啊。王总，王总。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风骚家庭秘笈， 四大长老帮手凑 BB， 但你同两夫妻的做法有出入，可以点做又不会伤感情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风骚家庭秘笈， 请来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思颖女士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的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 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足球女小将第二回， 我大小慧太小慧，绰号射爆你，今年八岁，出生地香港，身高一点 X 米，唔好俾我讲啊！而家效力沙田继续，波衫号码十八号，司职前锋，我嘅绝招系冲力射啊！我的纪录就劲喎，踢十八场射入108球，有人叫我做入球机器。我出生喺一个足球世家，爷爷系卖西瓜波嘅，卖到开行啊。我爹哋就系前足球员，退役之后嘅话转换跑道，做咗足球评述员。我仲有一个叔叔，佢就系做足球比赛嘅球证。而我今日代表沙田鸡足队，踢世界细细个细路女好多个世嘅足球表比赛决赛，就系我嘅叔叔做球证嘅。不过我听我个好朋友，佢就系钛金属钢门 Titanium Steel Door， 咁即是话佢个名叫做威哈瑞。佢讲啊，叔叔同埋爹哋好似有啲过节噶，至于系乜嘢过节，佢话佢唔系好清楚。因为佢只系一个八岁零七个月嘅小朋友， 冇错啦，我就系八岁零七个月，同样效力沙田鸡足队，波衫号码24号，司职龙门，绰号睇金属钢门。我嘅绝技就系铜墙铁壁，滴水不漏 ，be watertight。我嘅纪录系28场零失球。不过头先我收到一个电话，有个神秘人叫我打假波，酬劳系100万啊！我系一个专业嘅足球小女将嚟噶嘛，我真系唔想打假波噶。不过我谂起喺病榻中嘅妈妈，仲有嗰个魂英未嫁嘅大食懒家姐，100万就静悄悄咁入咗落去我嘅银行户口啦。哎呀，八岁嘅儿童户口啊，大家唔好闹我住，亦都唔好报警拉我住，因为我已经有晒专门计划，系反间计。 哎呀，又拖咗成十几分钟，比赛终于开始啦！沙田鸡足搏杀命，打出最好成绩，打败个荷兰球队，望一雪前耻，知唔知啊？啊！各位听众，哨子声响，开波啦，开波啦！终于时刻终于嚟咗啦！咦，摆住，发生咩事？点解阿小慧面容扭曲，好似好辛苦咁？到底发生咩事？会唔会影响呢场咁紧张刺激嘅世纪大战呢？ 十八号女，你发生咩事？ 头先我抽筋啦！ 吓 ，Colin 叫军医入场。 啊，球长，你叫我啊，咩事啊？我系军医啊，你入嚟做咩啊？医，切，鬼整啲咩？我咪叫阿军咯，你嗌军医，我咪落场咯。 出嚟，十八号，你点啊？仲有冇嘢？ 求证啊！我只脚原本抽筋噶，不过依家冇事啦。 好，比赛正式开始。 好，为大家哨子声响起啦！荷兰兜四号大脚传中，爆心口一空，空定之后横传俾七号。喂，新年继续，你班后卫搞咩啊？成班瞓紧觉啊？人哋攻紧埋你啊！醒啲，醒啲！ 球员喺中场一路冲紧埋嚟，我开始思考我嘅人生，我系收咗神秘人一 百万噶，佢要我打假波，咁系咪即系要我失去呢一球呢？啊，好彩沙田继续有72号飞铲埋去，犀利啊！铲到72号飞咗去后山啊！ 好嘢啊，好嘢啊！72号铲真咗波，好嘢好嘢！哇，赛事好紧张，饮翻啖水先。哎呀，弊啦，行到闪电，哎呀，落大雨，哎呀，死啦，黑色暴雨。而家越落越大，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咁到底球证会唔会暂停？嗰场赛事呢，真系令人费解啦。根据大数据显示，沙田鸡足队全队平均年龄9岁，个个身怀绝技，绝对睇过一线。最重要系佢哋擅长雨中比赛，佢哋当年能够声名大噪，就喺2017年台风天鸽集港10号风球之下，沙田鸡足喺火炭输咗场波，佢哋怨连个天都唔中意佢哋。好彩佢哋伟大嘅教练，即系我小弟，同佢哋讲边度跌低，边度爬翻起身。谂翻呢件事，我都觉得自己好叻仔，真系悲壮，入选咗年度10大重要新闻，真系何歌何入。等阵有消息。哦，天雨关系，阿球正吹鸡，啊，吹停嗰场比赛，啊，两队球员而家陆续翻去更衣室，啊，大家休息一阵，转头再直播呢个赛事，转头见。喂，起身，瞓醒未啊？一盘散沙咁，冇队形，冇台形，冇形，你哋点踢？系，出去同我跑10个圈，唔好嗲我，叫我教练。 教练出 边，得啦，同我出去，成班垃圾中嘅小垃圾嘅大垃圾嘅小垃圾嘅寄生虫嘅粪便。 哎呀，教练啊，又唔使闹到咁尽嘅。我哋都只不过系平均年龄9岁嘅小朋友，我哋都有尊严噶。 你尊严喺边啊？ 超市啊！哎呀，但系我哋有自我形象噶嘛。 太公就过门啦，唔好再讲啦。我对呢个 daddy 呢一队波呢一个比赛，我已经心灰意冷。我心已死 吓，唔好死住啊！唔好乱嚟啊！你唔好吓我啦！我个100万唔可以冇咗噶。 我决定退出呢场比赛。 哎呀，小慧，你呢个决定会唔会太冲动啦？系咪沉淀下先好咧？ 啊，小慧成，你太任性啦！你根本就系怕输，输唔起吓，10年啦冇进步。 Daddy 啊，我得8岁咋？ 计错数唔得咩？ 都话佢唔系我亲生嘅 Daddy 啦，各位。我决定咗啦，我真系要走啊！你唔好留我， 冇人留你，冇人拉住你， 冇拉冇拉我都冇。不过，小慧啊，冷静啲先，不如你深呼吸一下，再谂清楚啊！我求下你唔好退出啦，我系唔可以俾小慧退出嘅。如果唔系嗰一球就冻过水啊！ 叫点啊？你讲埋我先得噶，我咪会走。 你哋俾我冷静一阵先啦。其实呢，我不想再踢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的脚抽筋抽得很厉害。救命啊，好辛苦啊，弊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不住，我的香港脚同一时间发作啊，我不可以让人知道我有香港脚啊。8岁有香港脚实在太丑了，传得出去的话我还使球坛到立足的。老天啊，你将我点样啊，连灰甲都发肿啊。 喂，妈咪，你有没有帮我打补啊？是啊，我个儿童户口啊打咗啦，点啊点啊，有没有数下多咗几多个零啊？1、2、3、4、5、6、7，哇！我同你发达啦，妈咪。吓吓咩话？系小数位后7个零。啊，我得8岁啊，学咗7个零未啊？系岂有此理！我呢粒球弹大大粒嘅新星，竟然都遇到电话骗案，真系太过分嘅神秘人啦！我唔会俾你有好日子过嘅，想我原谅你，俾机会你 ？No way！ 我要你双倍奉还。 啊，好啦好啦，而家冇落雨啦，吹翻太阳啦。阿球正话5分钟就开波，喂，大家打醒12分精神啦！ 沙田继续，沙田继续，打四八比一，喊就一扑一路，耶！ 浓浓嘅战意，又喺呢个大球场燃烧起嚟。 两队嘅球员预估入场，太阳伯伯和蔼炽热嘅阳光洒向足球场上面，朝气勃勃嘅足球女小将，红波波嘅嗰对面蛋，系一幅多么动人嘅图画咧！ 喂，冇晒时间啦，咁快啲得唔得？ 得，收到。哎呀，要讲快啲，咁我即时开始啦。哎，中咗一波，新年紧中十八号，大小慧抢射爆你，史诗前锋打住个波，系咁快，咁拍好快，防得到个球员，冇人追到佢，一路向敌方嘅龙门推进，哇，好犀利啊！ 哇，好彩呢一个时候香港脚冇发作阵，我一路带住个波，左脚交右脚，再一个假身扭埋过去对方嘅后卫，哇，龙门就喺我前面啦，哇，大家话系咪非常之紧张呢？又唔使啫，因为呢，如果大家有睇卡通片嘅话，就知道几集先至踢完一场波嘅，好攰嘅，所以呢，我系冇咁快会射门嘅。观众们、听众们，大家如果在公司做紧嘢，又或者在呢个厨房嗰度煮紧饭，慢慢，唔好噶，我先将个麦交俾企喺龙门嘅魏可帅先。 大家好，我是魏夏帅，我而家嘅心情既忐忑又矛盾，所以瞬间个人都大个咗。如果我俾人知道我贪钱，咁我仲使喺呢场波度踢波嘅？但係你哋明白，我成日都諗起我个妈咪，仲有我嗰个大食懒嘅家姐，我嘅人生唔通已经冇弯转啦咩？点算好呢？呢、這个时候我就见到充满斗志朝射爆你嘅大少威。十八号嘅大小卫，佢一路向住龙门推进，而家佢离个龙门只有 23.42 码，系最佳嘅射门范围。到底小卫会唔会起脚呢？到底佢会唔会施展冲力射球呢？呢、這个谜就等小卫马上为大家揭晓。 啱啱有朋友问我点解十八号嘅大小卫跑得咁快，脚快咁好，边个教？其实答案呼之欲出啦，你睇我咁英俊就知啦，系咪啊？只脚又咁粗，脚瓜窿系咪啊？成个钵仔高咁样，就系佢嘅教练啦。我系好教练嚟嘅，小卫咁嘅成绩咧，我可以话居功至伟嘅吓，好巴闭，有几巴闭？嗱，我数数我自己啲战绩你睇下啦吓，我系呢个深水埗区少少足球员，跑得好少少嘅好世界嘅优异奖，另外得到呢个区际飞人棋最有前途靓仔新人。 喂，收声啦！有人炸营啊，入精彩。 唔好意思，啊啦，而家系小卫嘅好教练，即系我啦，好靓仔一个啦，我要教小朋友踢波嘅噃，知唔知啊？单对单又啦，小组教波又啦，师奶又教啦，阿叔又教啦，阿爷又教啦，数 QR 曲揾到我噶啦，即刻嘟纸入嚟咧，我就即刻教你射波、踢波、顶波，咩都得啊！踢声声咩啊？我踢踢啦，我踢。 Daddy 啊，你哋慢慢研究啦，我要进入进攻 mode 啦。我一路带住个波，哇，系去到龙门嘅18码，冇错，到咗射程嘅范围，我充满信心。只要我大叫冲力射球，再举起我的黄金左定是右啊？左脚右脚，我有 98.624% 的信心，就在龙门左上角对角0.32米，以1329磅，即是602千克的冲力挂网而入。到底我起未到脚好呢？ 小卫起脚射啦！ 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发觉个角度不是很靓，不够刁钻，于是我把心一横，将个波带回去中场。我决定再组织个更完美的攻势，我决定将个波带回给我的队友，即是沙田鸡足的龙门威亚帅。 吓，发生咩事啊？头先咁大好嘅机会，小卫都唔射。我知啦，佢一定系收咗钱打假波啊！嗰啲叫黄金右脚嗰啲人好兴噶，太过分啦，大小卫，我系唔会放过你噶，睇住你啊！ 吓，小卫高招，我知佢谂咩啦？点解我知？因为我系佢教练。诶，咪住！威亚帅望住样咁古怪嘅，口抹抹，嘴面秒，依牙松角，即眉即眼，所有样衰嘅嘢，佢一次过做齐，咁高难度都难唔到佢。 一切都唔重要啦。最重要系小卫想将个波交翻俾佢，只要卫下垂接住个波，然后开大脚开出龙门球，跟住十五号以极速嘅跑过接住个波，再用头顶佢啊！十五号跟住落嚟就精彩啦！喂，小卫交俾你啊！ 吓、啊，我嘅 planning， 爹哋全部都知道一正二错，犀利啊！咪喺呢个时候，我对住我嘅队友卫下垂嘅龙门，吓、啊，我竟然失控咁大叫。冲力射球！我举起我嘅黄金右脚，再举埋黄金左脚，呀！我四脚朝天啊！ 啊！小卫点解对住我射噶？佢同时举起左右脚，到底呢啲咩招式嚟噶？我未见过啊！系咪佢最新嘅武器嚟噶？到底各位听众，我要唔要接住个波好呢？欲知后事如何，继续留意足球女小姐。 仲有第三集， 够你啦！ 由于球员过分疲劳，而家进入咗呢个休克状态。各位观众，诶，冇晒观众嘅， 走晒， 睇到错， 好啦，真系， 诶，一个非常之有呢个人性嘅刻画嘅故事。 你打算会有写几多集啊？ 未知， 长剧系嘛？ 981集， 好似狂潮一样， 系啦， 百几集， 百几集， 好，今日要讲声拜拜， 哎，好攰啊。 听朝十点九见面啦， 射埋你！ 喂阿瑞，食眼啦！听朝见啦， 收咗钱唔使射埋你。